再去靠近你，只怕伤了我自己。爱情的故事埋在心底，一个人去寻觅。不是不敢去想你，我怕迷失了我自己。甜蜜的回忆背影依稀，怎么能够把你忘记。梦里一次次哭醒了自己，耳边还回答说我爱你。你是我曾经最爱的女人，也是伤我最深的人。曾经被你掏空了灵魂，还在苦苦等着那份温存。你是我曾经最爱的女人，为你付出了全部和真心。谁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痕？天亮以后关上爱你的心门。关上爱你的心门。